嗱，如果我哋讲翻特摄啊，即系其实依家呢个就普遍啦，即系普遍现象啦。你话即系大家即系对个 quality 嘅要求，即系好似要夹硬降低咁啦吓。咁但系如果系特摄呢一件事咧，就再严重嘅，因为特摄咧系喺嗱，其实科幻香港演发啦，即系已经系好耐先有一套即系仅可叫做有少少科幻嘅电影嘅。 打上打啊！一半再減， 但係就都仲叫做有嘅。咁但係咧，即係起碼你有 EU 超時有冇，咁都你都係科幻啦，咪你超越時空做咪係嘛？即係雖然佢就唔係好合理嘅，裏面中間好多嘢，咁但係都係科幻。喂，但係特攝係喺科幻裏面再窄啲嘅，即係喺香港仲去到係無空間生存嘅地步。咁而家咧，好似咧淨係得翻咧喺廣告同 MV 啊，係可以仲叫做玩嘢，可以叫做當玩嘢啊，當玩嘢咁就出一下啲即係叫做超人啊，或者一啲咁嘅東西。但其實這個呢啊中有好長的故事，我怕梁導演是不是需要在之後再跟我們慢慢解釋這個。 除了香港大師呢真是一套即是故事性的東西，大部分都大部分的客啊或者大部分投資都是用這個特攝的底去包裝一個科特的，不是講緊去我本身 basic 是講緊我需要用一個特攝片去講一個故事，不是囉，我是要用一個特攝片的形態，用一個特攝片的風格去 sell 一個產品，是很不同的其實這件事，但是呢 當然 是穩實的。 系啊，冇辦法，即系听落仲要，唔系卖产品都唔紧要喎，而家啲产品系侧向咗好多，系一啲比较大家觉得吓，即系比较尴尬嘅产品啦。 嗱，不如我数下，我不如数下，我用特摄风格嘅拍过啲乜嘢啊？我拍过财务公司啦，我拍过财务公司啦，我拍过 M 巾啦，我拍过面膜啦，系啊，我拍过 condom 啦，系啊，啊！我全部都是，总之啲 product 咧，全部都是咧，你要拍得呢啲都是玩嘢噶啦。你有几可以用一个人认真特摄片嚟拍一个？ 即系我 重 点都系甩落去噶，都系甩落去。 喂，你 唔系咧？可以幻想咧，就一个皮套嚟噶，都可以有能力。 喂， 即系又可以联想。 呢个我突然间谂起一个透露少少啦，几好笑嘅。呢个咧，我嗰阵时咧有一个。即係識一個蒙面超人嘅演員啦，咁呢佢嗰陣時同我哋講一齊返喺度講笑嗰就話，你唔覺得變身呢個字呢同變態好似嘅咩？ 呢個演緊係日本㗎定係香港㗎呢？ 係日本嘅，係啦， 即係真係日本嘅，即係特攝片入面嘅。 係啦，咁佢當然係講笑啦，即係講完好笑。咁但係我諗話其實某程度上都是的，其實講真的你 輕尖和輕胎都是輕的，那個起碼那個字 是第一個字是。 跟住我哋即刻就話變態超人咪合體囉。 變態超人我哋叫嘅啫嘛，佢哋唔係叫變態超人 嘅。咪都係㗎，輕胎卡面㗎嘛，變態卡面㗎嘛。 變 態卡面囉， 係 變態 卡面囉， 係變態卡面 囉。係啊，都係㗎，都係變態超人㗎。咁所以其實係幾好笑嘅，咁基本上某程度上如果你真係好深入咁鑽研嘅話，某程度上即係完全封曬面嘅超級英雄都係唔多唔少都有少少變態㗎係咪？ 即係其實如果係生物型嘅超人呢，即係呢個叫做咩呢，即係生化變身嗰啲呢， 都係叫變態嘅。 都 係 變態嘅，係呀，因為佢係有 冇 咗變態型態嘛，即係變態本來係一個生物學名字嚟嘅。 所以呢個變態個字可圈可點係咪，有好多個解釋。 即係下次可以有套嘢叫輕胎咁樣嘅，唔係輕先嘅。 即係咁啲人就可能會入去睇喎，即係入咗個凳喎入去睇，唔係睇嗰啲嘢。 其實呢變態超人是一個很特異的例子來的，因為他幾吸納到不同的觀眾的。 嗯， 沒錯，即是你真的喜歡超人啊，或者就算喜歡美國超人啊，特攝又好，或者他就算直情不喜歡超人都好，你喜歡啲鹹嘢嘅啫，其實只不過咁他都滿足到啊。係啊，他都幾抵死，可以將網羅到幾多不同的層面的即是觀眾的。 是啊是啊，沒錯沒錯沒錯沒錯。 是啊，即可能這個都可能是一個路線來的，其實都是啊，即是我們現在其實說那麼久都是想尋求一下有些什麼出路啊，我們 你哋识唔识有一个组织叫假面制造啊？ 啊，识， 成日听啦，成日见佢哋做表演 嘅。咁假面制造佢呢排咪做咗一只原创嘅超人嘅？ 系。 咁、啊、我睇完唔知话系点嘅咧？ 佢做咗一只原创超人咧，其实佢好想做一个佢个计划就系好想做一啲咧，你知道日本有好多嗰啲咩本地英雄， 冇错 ，local hero， 我都想讲啊。 佢想做呢啲嘢 叫做。 系啊，佢想做呢啲咁， 我觉得香港系要有啦，点解唔嘅？铜锣湾有， 佢做 咗超人 系 嘛？ 系 咯，旺角有旺角超人啊。 佢做咗一隻咁樣嘅嘢出嚟呢，就係、是宣揚一啲好正面嘅訊息嘅。咁佢其實嗰陣時呢就已經開宗明義，我拍呢個呢係我做呢個啊 character 係俾小朋友睇嘅，係教小朋友一啲嘢、 哦。 因為係啦，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呢係首先有幾個原因啦，有可圈可點嘅。我當然係好支持嘅，亦都我覺得認為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嚟嘅。但係呢其實而家嗰啲特攝片迷呢，我估有好多都唔buy嘅原因。是你知㗎啦，如果你話你同人哋講你睇動畫，如果俾人話你睇卡通啊，佢殺咗你啊，係咪？如果你同人講我睇特攝片，我睇蒙面超人呢係睇細路仔嘢，佢啲人又係好唔鍾意。即係而家啲年輕人係好驚人哋會標籤佢話係佢幼稚啊，佢細路仔㗎嘛。咁所以呢啲位呢就有啲尷尬嘅，但係我係好欣賞佢呢，其實佢 target 就係唔係係普遍嘅普羅大眾嘅。係啊，普遍嘅普羅大眾呢係會好鍾意㗎。是啊，咁所以呢佢好似係呢個係我覺得好驚訝嘅，佢度咗出嚟啦，做咗出嚟啦，係搵到一啲好官方嘅媒體去推佢㗎喇，咁快又。你有冇睇個 Toy Show 啊 ?Toy Show 有出嚟啊。 係咪叫咩守墓者嗰、那個。 係呀係呀係呀守墓者。咁、啊、咁我覺得佢係好勁嘅，個原因係哇你咁快已經有個官方嘅咁官方嘅地方可以俾你推出嚟，好勁我㗎啦。是啊，咁有一少少希望嚟嘅，我都覺得係。 日本嘅 local hero 呢，佢哋係會喺佢哋當地電視台度真係有個 show 嘅。咁佢哋會去佢哋嘅唔同嘅即係學校啦，即係 mini 係小學嘅。咁亦都有一啲現場嘅表演 show 嘅，即係其實佢哋都 出 得幾犀利嘅喺日本。咁同埋佢哋同當地嘅商店嗰啲嘅 成日見到嘅，係啊。 定一線，咁其實咧嗰時你見到嗰隻咁嘅旋雷星嗰堆咁嘅嘢，嗰堆咁嘅吉祥物咧，其實裏面都夾雜咗有啲其實係特攝 hero 嘅造型嘅， 冇錯， 即係佢有啲原唔係用得意嘅，佢係用特攝 hero 嘅。咁當然有啲佢就冇定義為係當地嘅一個吉祥物啦，因為佢可能已經有吉祥物啦，不過佢另外又有 hero 啦。咁其實咧呢樣嘢其實係。同佢哋當地推宣傳係好有關係，咁呢樣嘢亦都同佢哋有時會搞啲 local 嘅嗰啲咁嘅啲女仔咧，整一隊隊嗰啲咧，咁其實阿北打相當鍾意嘅呢個橋本環奈，其實都係其中一隊嚟嘅啫嘛，當時即係好似係福哥，我唔記得有冇記錯， 係福哥， 即係佢近日咪翻去佢老家又做咗一日嘅呢個咩嗰啲叫 交通警。 唔係江景啊，佢係成日局長嚟㗎，佢嗰日係。 不過 係。局長一日局長嘛，所以嗰時佢成日有啲卡通咪講呢，嗰日就發生一啲好嚴重嘅案件，或者甚至乎外星人襲地球咁呢，咁嗰日就要由嗰個女星去指揮所有嘅作戰嘛，嗰時就係玩嘅啲漫畫係。咁呢個情況呢，人哋就好連成一線咁去做嘅。即係如果你可以即係香港聰明到呢，可以有即係例如銅鑼灣商店街咁，佢會做先算啦。咁就會銅鑼灣商店街可能有 hero 啦，或者有對銅鑼灣48咁嘅類似咁嘅女嘅。咁但係呢樣嘢我諗我哋都好難會即係期望。 香港窄啲啦，香港窄啲嘅原因係北角雞蛋仔全個香港都有得賣㗎。即係講緊我有時候好欣賞日本呢，就係佢真係夠膽呢，即係嗰樣嘢就真係喺嗰度賣，等佢維護返嗰個地區嘅價值㗎嘛。但係我哋唔係㗎嘛，我哋見好呢就不停咁樣玩到你爛為止㗎嘛。即係我哋長洲糯米糍，哎嘩長洲咁好賣，等我喺旺角賣下先。 係街都有變咗個 brand。 係啦。係啦，咁所以 就算係一個地方嘅特產，的確你各地都有賣嘅，即係你東京其實都買到各省嘅特產嘅，不過即係佢哋會自己保留少少即係各個地區嘅特性啦。咁當然我講笑話銅鑼灣一個旺角一個啫，但係其實簡單講香港其實應該香港係一個嚟嘅。咁 香港一個啦，唔好咁高要求啦。 人哋一個國家嚟嘅大佬， 做唔到啊嘛，其實都做唔到啊嘛。咁你呢個你要做咧，其實你要同啲商會啊、旅遊局啊，好多嘢要去即其實我哋簡單講咧，我哋係冇產業鏈啊。其實最大問題 係啊，冇啊。 中國咧，其實佢都係有產業鏈，咁但係中國個產業鏈咧，佢就調轉嘅。佢其實唔應該叫產業鏈，佢係一條龍，即係咧出玩具又係佢，拍嗰套嘢又係佢，個電視台其實都係佢嘅。 係啊。 咁所以其實因為佢乜都係佢嘅時候，咁佢當然好容易去串連咧，因為佢唔使串連啊嘛。咁係 啊。 咁呢樣嘢其實可能咧，先至係我哋中國人嘅問題。好似你睇翻你電視台咁啊，咁其實你係需要電視台去播你嘅時候咧，呢件事係好難嘅。除咗電視台， 你俾翻錢佢轉頭啊，大佬。 曹星如啊，即系佢叫阿曹星如俾钱佢播佢个打转啊嘛，好笑 啊！系 咁点样漏到电视台？而家得翻一个啫，最衰仲要系嘛？佢点样漏到佢播你？即系当然你都可以试下漏 UTV 或者其他几个嘅，但系都唔易噶，都唔易噶。咁你点搞咧？你除咗网上之外，你仲可以做乜咧？但网上咧，香港啲叫做 KOL 都好啦，其实你入唔到电视台嘅， 梗系唔得啦！你有冇睇过以前有个网络烧机啊？网烧机 但系佢哋将佢落咗闸啊嘛，就其实佢唔会俾你呢一班人可以侵入去。咁但系其实你睇下台湾咧，其实系佢哋已经做紧， 系 做 紧。系啊，诶 喺外国仲离谱，嗰啲 YouTube 即系嗰啲叫头几位 YouTube 把， 电影都拍埋啊，系啊， 系冇错，即系佢自己已经发到猪头啦，每个月都唔知几多，唔知几多万嘅收入，但系佢真系做埋电视星嘅可以，即系人哋冇落闸，亦都冇嗰条界线。咁但系咧，香港其实咧就好似都仲系分得几清楚啦，同埋话就话成日提住佢哋大哥大哥大哥，就算你去到政府嘅讲嗰啲嗰啲咩电竞咩，成日讲住佢嘅，但系佢冇请佢嚟嘅。 系啊， 即系口头上成日提住嘅啫，但系冇嘅，你实质又冇请佢嚟，亦都冇真系去搞啲乜嘢嘢，都系即系好似因为大家都系抽水坐享其成，连政府都系坐享其成嘅。 系啊，绝对系啦。咁 最好就自己爆红，咁即系佢就哇好嘢啊你，跟住佢到时咪又唔知俾啲嘢去赞啊你，或者俾个唔知咩奖你咁，咁算噶啦。系啊， 冇意思噶，其实你咁讲啦，你达哥都系噶。以前达哥佢未系好红嘅时候，佢咪拍过嗰啲咩沟女片嗰啲拎咗啲奖 噶。嗰个 game 嚟噶，即系佢好 嗰个片啊嘛。 台湾嘅星女 系啊，咩咩宅男咩14小时咁样噶嘛，类似咩？ 冇错， 嗰个 可以拣选择嘅，系啊。 啊，呢个都有少少渊源，都几好笑噶。呢个渊源就系佢嗰阵时拎咗奖喺唔知瑞典亦唔知边个地方嘅昆欧啊。咁拎咗奖，咁就人哋去邀请佢电影节啦。咁佢就拎呢一个 reference 咧，就去政府嗰度试下。话可唔可以俾啲分定我啊？即系穷苦学生，我想过去。还杨威，杨威啊，帮你香港争光、啊。咁啊，梗系人哋一唔骚佢啦，你边鬼过啊？嘛，系啊，咁就睇佢唔起啦，系咪先？咁嗰阵时达哥未红噶嘛，系啊，咁然后咧就呢件事咧就阴差阳错啦，唔知点解咧就会去到报纸嗰度嘅，系啦、啊。咁去到报纸嗰度咧就系话，就你知噶啦，报纸一定煲到好大噶嘛，咁啊。大大隻字 title 就話香港政府呢就唔支持新導演，就唔支持人哋呀，人哋拎咗獎你都唔俾返10000多人哋去外國咁、啊、樣。咁呢件事呢就搞到好大呢，咁就搞到呢就政府就話哎你哋唔好煩啦，我呢就每年呢就批唔知20萬定30萬、總之我批一嚿錢啦、啊、就係、是、你哋呢啲人呢，如果香港呢有啲短片呢拎咗啲獎呀、啊、有任何嘅獎，你都可以去香港政府嗰度咧攞分定去电影节嘅，系啦。咁、 哦、 因为大哥呢件事噶，因为系啦。咁点解会我会话有啲好笑咧？咁就系因为咧，因为有呢样嘢咧，关公大智慧的人咧就真系好多谢佢啦。咁就好多个电影节咧去咗好多个国家咧都系呢个分定 嘅。 哦， 系。O K， 咁都叫做开咗个边 门。有贡献嘅。 有嘅呀，咁即係呢件事係达哥开辟出嚟嘅。咁我有一次好都好好笑啦，咁我就去拍我有一次係比较即係巧合啦，就即係撞到达哥啦，拍我同佢合作啦，拍嘢啦。咁我就話喂达哥，我讲返呢件事俾你听，真係因为你呀。好多时候关公大将我真係去咗咁多旅行都多谢你呀。係呀，咁就因为佢冇份去㗎嘛，佢嗰时候因为佢係第一个开荒牛嚟 㗎嘛。佢又冇再去佢攞啦係咪， 係呀冇啦，咁而家唔使啦係咪， 系啊， 咁佢啊，反而系都唔使 啊。咁但系有时真系讲真的，你嗰啲大陆即系香港政府就系咧，你唔搞到上报，唔查唔松化嘅，真系嗰啲真系。 一定啦，一定噶啦，系咯。咁啊，其实冇噶，好难噶。其实即系嗰个分顶，我相信都唔系咁容易攞到啊，系咪？即系都打 得好多人。你要拎咗奖，你要先拎咗奖，然后有一个正式嘅 invitation send 咗过嚟。咁 send 咗过嚟，然后咧，佢嗰个电影节咧系喺佢 acceptable 嗰个 list 嗰度，即系你冇得我开个电影节俾你入过嚟啦，即系冇得咁样嘅。佢喺个 list 入边，系啦，佢喺 list 入边佢承认嘅，系啦，咁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攞呢个分定啦，系啊。 哦，个 list 阔唔阔噶？ 阔噶，阔噶。个 list 好多嘅，即系除非佢有啲真系你知啦，有啲真系好渣，渣到系可能几个人搞。咁嗰啲梗係唔得啦，咁但係有啲其實我你有冇聽過一個叫即將奇幻電影節啦？ 哇呢、這個勁啦呢個 係啦，咁即將奇幻電影係啦，咁關公大戰我真係嗰陣時係去咗嘅，仲拎埋獎添嘅，係啦。咁 今年好似都會你哋都會 係香港，所以其實有時真係命運嘅巧合啊，係嘛？即係關公大戰嗰啲人係第一條喺即將拎嘅獎啦，咁然後第二次香港大戰又係佢第一個。系啦，咁其實嗰陣時呢、這個即將奇幻電影節咧，香港政府係唔識嘅，亦都唔喺個 list 入面嘅。咁、哦、我係同佢哋講，喂呢、這個正㗎，你唔好以為佢好細啊。咁我同佢哋傾咗一段時間，就俾咗啲 reference 佢睇，佢哋先至喺個 list 入面嘅。咁所以係要靠大家啲，而家係啦，咁所以要 大家講，明白？ 係啦，要靠開方㗎，其實係要大家開辟嗰個版圖㗎。係啊，咁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唔好咁灰心啦，即係大家去拍呢啲嘢嘅時候。试下多啲去留俾一啲所谓后人啊，系啊，所谓后人咁我希望大家只要努力系啊，就系会越嚟越好嘅。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例子。 咁行条路出嚟咯，系嘛？ 即系大哥帮咗我，我又帮翻后边嗰啲人啦，后边嗰啲人又可以去直张啦，系嘛？即系咁样咯，系啊，冇错。 其实网上我都见到咧，即系 YouTube 咁啊，即系其实有啲鬼佬咧，即系佢哋当然系睇咗好多日本特摄啊，或者佢睇 Power Ranger 啦，咁佢哋都拍咗好多原创嘅同人特摄，即系佢都算系同人啦，因为佢唔系卖钱，咁其实都系摆上 YouTube， 但系人数哇拍得好好嘅，系 龙珠嗰啲嘛，好乸劲嗰啲啊，系啊， 佢仲即系真系揾到啲人间睇演员咧，真系都识打两下，咁所以变咗佢都可能真系做翻 Power Ranger 嗰个模式啊嘛，咁所以其实做咗出嚟咧，喂真系唔～差嘅成件事， 你咪讲 Big in the Sun 啊，即系Power Ranger 六 Power Ranger 打阿龙嗰条片啊嘛，系嘛？ 唔系，嗰个真系劲啊！即系有啲佢系自己自创嘅，即系唔系佢唔系唔系有嘅，嗰连个超人都系自己作嘅，都有人玩，即系鬼佬啊，鬼佬啊，大佬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我哋香港人睇特摄点会少过啲鬼佬啊？系咪？即系个个点会，即系几乎大部分人都一定有睇过嘅，不过大到咁上下咧，就开始即系觉得。唔放棄啊！ 啲嘢唔睇啊， 係啦係啦，但其實邊個細個冇睇過啊？咁但好可惜就係冇啦，即係我哋冇延續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夢或者呢一個興趣啊！因為即係其實咧，點解會冇咧？就是、因為嗰樣揾唔到錢啫嘛。 係啊，你諗係我係真係好，唉，真係好犧牲㗎。其實有時真係話，真係自己為啖氣㗎啫。我都有拍過一條 D K 嘅片啊，你冇睇？你哋有冇睇過？ 有旁边有人同阿 Kuga 打噶嘛？ 系啊系啊，喂，嗰条片嗰个点击好唔错噶，其实即系仲要系一个 Tisa trailer 嚟嘅啫。咁当然我拍到一半啦，拍到一半嘅原因系好多原因啦，即系又包括同伴受伤啊、资金不足啊、版权问题啊，无限咁多嘅样嘢。 停车场系停车场拍噶嘛？如果冇理解错，其实 系啊， 一定 系 偷鸡嘅。 其实嗰啲所谓偷鸡就冇乜嘢嘅，咁个康间话 O K 咁咪得咯。咁个康间第一次吓亲噶，即系一上到嚟，哇做咩啊？几个蒙面超人冻晒喺度，咁系觉得好奇嚟噶咩事啊？咁我就系同话我哋其实拍啲自己嘢啫，咁唔会骚扰你嘅。咁即系我哋会执晒嘢剩嗰啲。咁啊冇去到嗰阵时 下嘅实 质系啦，咁就冇去到嗰阵时，即系听即系上次有一单好大镬噶嘛，联合商场揸枪又打劫咁样噶嘛。咁啊冇去到呢啲嘅。咁唔通啲人见到蒙面超人报警咩？ 会嘅，因为已经超出咗嗰、那个。佢正常嗰個想象嘅嘢啦嘛， 係啦，咁但係呢樣嘢係其實我係私心嚟嘅啫嘛，我點搵錢啫，搵唔到錢㗎，係啊，咁我又搵唔到錢，但係我燒錢㗎喎， 我當然啦， 系啊，我烧钱嘅，咁我烧钱之余，我又唔会赚到钱嘅，我拍到出嚟拍到靓过东影又点咧？咁东影系除咗佢唔会支持我之外，仲会 ban 我，系咪先？咁然后我就算系呢个系好认真嘅，我就算系我有曾经有谂过呢个企划嘅，我有谂过呢个企划就系话，亦都有人咁问过我啦，有人咁问我就系话，Back in the Sun 啊，都真系揾咗一个。Back in the Sun 都真係揾咗 Power Ranger Tommy 去做演員啦。咁、我哋做唔做到啊？其實係做到喎。咁但係問題係我傾到個演員 OK 啊，東影都 OK 啦。係 咯。 點係啊？呢個係你意思係個超人個演員傾到都要個有嗰個超人 的。係啊，因為呢、這個我唔知道大家睇 GVA 有冇聽過啊？其實我之前喺直張電影節我係識到蒙面超人即係 DK 嘅真人演員㗎嘛。咁嗰陣時我同佢哋係有即係有時佢會嚟香港玩啊咁樣，跟住我哋有時會傾下。咁有其實係吹水嘅階段咧，就係傾呢樣嘢喎。咁做咗呢樣嘢話，其實一定係就算我肯拍啊，我都一定要得到東影嘅同意嘛。咁而我哋大家有個共識就係東影點會同意呢？係啊，咁就算人哋肯咁都唔得㗎，係啊。 呢個拍嗰一套呢，揾咗阿蒙面超人二號啦，即 係 話其實都係嗰時發生意外係即係叫做。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準人啦。 好位啦，係啊準人。咁其實佢哋都拍過一套疑似蒙面超人嘅嘢嘅， 你即係話影射囉，你唔能夠真係用囉。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呢、因為你有嗰班演員演出呢，其實啲人都睇嘅。 係冇錯。 如果你話你動用到一班即係肯演出嘅特攝演員，或者甚至一班真係都幾老牌，其實就係老牌嗰班先勁㗎嘛，先有嗰個感情喺度嘛，大家對佢，即係當然呢班嚟做翻俾班老鬼嘅，好明顯啊。 係啊， 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 selling point 嚟嘅喎。 係啊，但係問題，可能我嗰個狀態特殊啲咯，係啊。 唔拍蒙面超人咧，如果有呢班人演出，你整一個係你嘅超人咁啊，或者做啊， 得㗎 ，work 㗎，其實可以㗎，其實可以㗎，但係問 自己就係望咁，其實 係係 work 㗎。得噶，完全得啊！ 系咯，系咯，系咯，其實都有，唔係冇啊！即係我哋一路都去傾緊，咩出路咁呢個都係 呢個係得，因為始終大家易接受咗啊！因為你用緊嗰個演員係真係嗰個嘛，即係你係 即係等於近排有幾套戲都蒼田寶照啫，係咪先？有咩問題咧？ 係啊， 冇錯。 你有蒼田寶照做乜？日本人又識，香港人又識，佢本身就一定好信服佢嘅功夫啊，係咪先？喂，如果你揾到滕光宏，喂。咁裏面佢又梗係唔係做返拉打啦，係咪點解？但係佢變身已經變咗我哋個 呢個呢，其實 大佬勁啦，係咪先？ 呢個我真係有諗嘅，冇我有認真諗過嘅。 客串做都好啦，其實佢唔係變身都好啦。 係啊， 喺度啦。 有認真諗過，但係問題係不值啊！我頭先咪同你講過咯，我頭先咪同你講電視台最多都俾20萬、30萬俾你，你救佢拍幾多場戲啊？ 或者可能很多人你要同佢 friend 到咧係二座噶啦，唔止係 係啊！你 friend 到你要 friend 到係包機票酒店噶啦，淨係機票酒店冇㗎啦。 冇錯， 係 當然呢個最少要俾 咁係得嘅。 包 係 佢 係啦，咁係啊，咁大問題咧， 有機會㗎， 呢個你等我啊，呢個你等我啊，係我有機會㗎。 其實咧 ，Upblack 咧，佢都係開緊 當田鐵南啊嘛，牛扒屋啊嘛， 係啊，其實七星盒咧都係開餐廳㗎咋。是啊 是啊， 其實你睇下他們未必唔得㗎，其實你同佢講，其實香港呢邊有好多佢嘅 fans， 其實可能佢都 ok 㗎，係啊。 啲聽眾係咪以為我哋吹水，其實真㗎。係 逐米吹水。 或者再唔係做到㗎，係啊。係啊。 叫佢飛過嚟呢，咪唔使，咁人哋都要睇檔㗎嘛，飛過去拍佢個拍，可能佢客串㗎嘛，佢唔使影好多㗎。 是啊，即係其實呢樣嘢呢，係雖然係話好似好好點樣講啊，好好取巧啊，好似借人哋嗰、那個嗰、那個 咩取巧， 係啊， 取巧 啊，即係嗰樣嘢就係話唉，冇辦法啦，你哋係要咁樣先覺得有認受性㗎嘛，我就做囉，就係咁咋嘛。 咁我覺得又唔係純粹係咁嘅，咁我都好有好有好大嘅致敬成分嘅，我呢、這個 係都係嘅，係啊，咁 係 呢個你令我諗返起，我都真係認真考慮一下。 即有時就算拍好大筆值嘅科幻片，所以佢有時佢都係搵個老牌嘅唔知咩咩星出一出嚟，即係叫做嘩咁樣啲人都話聲㗎喎。 係呀，對係呀。 係囉係囉係囉，咁佢就 一定話呢樣嘢係取巧咁，咁嗰度大科幻片啊，仲使鬼咩？佢都冇話俾你聽有嗰人出現，甚至乎 咁啊係嘅，嗰下好開心啫， 其實開心啫嘛，又唔一定係乜嘢嘅。咁我覺得係即係其實如果大家都係出於一種對呢樣嘢嘅一種致敬，咁其實唔係即係真係致敬啦，唔係講話抽水啊，係咪先？即唔係呃人，唔係搵啊 Eric Cobb 扮羅密唐尼啊嘛，而家係咪先？ 哦，呢啲就真係抽水啦，呢啲大佬，係啊， 老實講，係咪？不如果你話搞下笑又冇無妨，係咪先？係 啊，喂，嗰陣時搞下笑又無妨，而家你仲廣告啊，令嗰啲全部都係咁樣，我開始質疑你究竟係真係認真定係 假嘅？有人啱同我講話有玩埋 Wolverine 係咪新啲嗰、那個係咪？ 啊！我唔知啊，我真係覺得好奇怪。 我都冇睇嗰啲人攞嗰個。 你而家太興啊嘛！你係咪講緊太興啊？ 係 你唔覺得我太興？我而家開始有個感覺咧，直頭佢嗰個似咧似嗰啲外國咧拍嗰啲 A V 版嗰啲超級英雄咁樣搞到好似。 如果佢下次揾你都照殺嘅，唔好理佢嚇。佢 我照殺啦，我咪當 A V 咁拍啊嘛。 即係如果唔係，其實我覺得個問題係佢冇諗真啲點樣用嗰個 character 嚟 sell 到佢嗰個產品啫。我唔介意用嗰個 character 嚟 sell 嗰個產品嘅。 嗰人扮都唔似，佢個樣啊，眼睇啫嘛，佢入邊都 係佢其實同佢賣件產品個關係楞唔上啊， 楞唔上啊，絕對楞唔上。 即係條廣告橋楞唔上，佢只不過有嗰件產品出現，亦都有嗰個角色出現啫嘛，咁未賣到㗎。點賣到呢？你仲要諗條廣告橋啊嘛，就係要食到啊嘛。咁其實食到唔難㗎。即係你諗下咧，其實靠噏嘅啫。咁佢哋都冇嘅。咁總之就出現嗰樣嘢，又出現嗰個公仔咁啫嘛。咁條件都係不足嘅，係咁啫。其實就冇問題嘅，有時玩下嘢都 OK 嘅都嚇。咁啊，即係睇 翻我以前講《蒙面超人一號》嗰陣時扮UFO 會面嗰個廣告，好笑到嘔喎。 UFO 會面佢係淨係騰光雲啫嘛，佢變身咪變咗 UFO 超人咯。 係啊係啊，佢都得㗎，都好鬼正啊，其實。 佢超人就係個敵人。嘅咧我都唔記得啦。 超人啊，超人啊，佢扮個超人嗰個角色嘅，佢扮超人嘅 partner， 好似立花藤兵衛咁樣嘅，佢扮咗一個好似 係啦，咪正嗰個超人嚟嘅，佢好似係佢另一個 啊， 係啊係啊， 冇錯 咁啊變咗幾級嘅，係啊，咁啊變咗呢個其實如果你講啊藤光雲嘅就係好多啦，我見過銀行廣告啦，又見過甚至乎我呢個喺日本見嘅啫，佢應該呢個就唔係廣告嚟嘅，就係嗰啲議員啊，佢哋都有選舉，喂，佢都有拉票啦， 認得佢啊嘛，啲人太最認得佢啦，因為 佢直情用蒙面超人呢個身份嚟拉票風扇㗎，係 啊， 咁乜嘢都有嘅，佢哋甚至乎地產啊、房地產啊、嗰啲啊，佢都會用特攝㗎，即係可能嗰座大廈無端端。你突然間變形咁變咗個大機械人啦，咁我點解喂點解會咁咧？咁樣咁但係其實日本佢真係好接受到㗎呢樣嘢，即係嗰啲人唔會覺得 cheap 啊咁樣，冇 cheap 一啲都唔 cheap， 佢係國民嘅英雄係咪？ 係啊， 我哋香港就搞到咧，李修賢就好慘啊，因為拍過《中國超人》就佢對佢嚟講變成咗係個人生污點，即係人哋藤光雲就拍過《蒙面超人》係佢人生真係可以話最光輝啊，可以講係嘛？ 系啊，冇错。 咁但系我哋香港嗰个李修贤就惨被变成，即系我觉得唔好咁谂咯。其实我觉得当年嘅中国超人拍得一啲都唔差嘅，其实 系 大家 接 受嘅。系啊，即系如果大家咁样问，中国超人同银光二千算唔算系失败？其实你如果你净系睇票房，咁咪系失败咯。但系其实套戏一啲都唔失败嘅，系啊。 系啊， 即系我觉得如果今日再有嘢咧，我可以净系致敬翻中国超人啊！呢啲其实我觉得都要嘅，即系 嗰阵时嗰个年代系咪大概大嘅日本系做紧 V 3嗰阵时嗰个时间咧？ 应该唔止啦，可能都起码有天地双龙咧，因为佢嗰个班底里边嗰啲，即系嗰啲攞嚟整衫嗰啲都已经系天地双龙嗰边嘅，中国搞系啦。咁应该之后啲噶啦，应该再系咪咧 ？OK， 明白。 系啊，咁但系其实就佢做咗出嚟就。你嗰啲特技嗰啲嘢，你而家睇你咪覺得好似哇咁渣咁，但係其實嗰時嗰啲特技，日本就拍呢啲特技嘅。 O K 嘅，差唔多嘅咋，有咩咁渣啫？差唔多嘅咋，仲有仲勁啲添嘛？ 造型或者個設計就唔係即係話非常嘅特色啊，即係但係就即係佢都會射十字死光嘅，最搞笑，即係佢都有呢、這個。 但係十字死光好幼噶。太阳教嗰份嗰只，点解太阳教系射出嚟嘅咧？ 佢都系摆嗰个动作，咁啊亦都有一嘢好似风雷电咁嘅嘢嘅， 系啊。 咁所以就但我都覺得 nice try 囉，起碼當時呢樣嘢咁銀光二千就可以話係 TVB 嘅一個嘗試啦，係囉，即係喺嗰時喺歡樂金宵裏面 播嘅，咁但係佢認真喎，明嗰件事唔係搞笑，咁但係嗰時就輸咗俾華女奇城啊，即係其實就係兩邊事，就係、是、喂又流行超人喎，亦都流行即係呢啲就係鬼啊，即係嗰時佢哋唔係話鬼啊，即係比較怪嘅題材啦，因為佢都唔一定係鬼㗎嘛，佢都係玩 time loop 又玩好多。其實是科幻的，甚至乎是因為那時是興那些即是叫做什麼話，那時是什麼，那個叫做一時噏不出，即是他每一集都有個短故事，那些即是好像世界奇物語那樣的，是啊，好像一個單元故事，但是一個奇怪故事，有時是鬼，有時是一些怪事，有時是科幻，咁話開奇神叫嗰就好受歡迎啦，咁銀光二仙相對就差咗，咁結果就係從此就好似都唔會再有人搞科幻啦，即唔只係超人啦，科幻都冷咗落嚟，最少係啦，咁只係得返衛斯理地嗰啲，因為佢有暢銷小說嘅 support 呢，咁所以佢先間唔中會有原製合衛斯理嘅呢啲題材會即係叫做夠膽拍下，咁就係大受演係極限，咁呢個我哋都見到係即係非常非常可惜嘅。即其實如果一路以嚟都繼續即肯試咧，我覺得香港其實未必冇科幻，都未必冇超人，係就是、大家一唔得到冇 second chance， 即大家係好似喂一次唔得，喂其實日本都係經過無數嘅試行錯誤咧，先摸到無面超人呢啲，即或者行人超人呢個路數啫。我哋睇翻啲黑白嗰啲嘅日本特攝片咧，其實佢都好似 Superman 咁，係一個日本佬嚟嘅，但係就著到 Superman 咁，真係幾 核突。好多呢啲㗎，你睇下以前嗰度唔受歡迎。咪囉，不係啊，呢、這個好係㗎， 冇停囉，人哋冇停落嚟囉，人哋咪繼續試囉，試一試就發覺原來露個樣出嚟呢就真係差啲㗎喎，叫佢咪蒙面超人啦，咁就一掂喎，睇唔到樣原來就冇咁即係覺，即係因為你知道始終亞洲人唔係話就日本人，你亞洲人咁你身形嗰樣嘢你點同嗰個鬼佬喎，即係你點做都唔係一個 Superman 咁㗎啦，係咪先？ 係啊，冇錯冇錯。 个样都唔系啦，系咪先？虽然佢哋早期都中意揾翻呢个样鬼鬼地去即系扮啊，咁但你少唔系鬼佬嚟噶嘛？咁你着住件咁嘅嘢，后边整张皮啊，后边仲有一样下 男人好笑噶啦，男人就滑稽噶， 唔得系啊系啦。咁、啊、最少要去到系咪月光蒙面侠？咁即系其实蒙面超人都唔系最早。如果蒙面侠咁，佢遮晒噶嘛？虽然佢系一个阿叉咁啫，但系佢真系遮晒。 阿叉好好笑啊，其实个造型系啊。 唔係啊，唔好笑㗎，其實月光蒙面俠喺日本其實幾大英雄嚟㗎，喺即係當時佢哋覺得係 好 hit 㗎，其實好少 數據，好 hit 㗎，其實好 hit 㗎。咁但係佢就唔係有超能力嘅，佢其實都只不過一個好打嘅人咁囉，佢即係著成咁去即係去對付啲壞人，不過啲壞人就反而係怪怪地嘅，即係嗰時係興啲咁嘅路線嘅，係咁一個盒咁樣囉。咁其實呢件事其實月光蒙面俠呢甚至乎間唔中會喺粵語長片以前係有播㗎。即係佢配咗廣東話係有播㗎，直情做月光蒙面俠係有嘅，係啊，喺粵語片嘅時間有做，不過而家好可惜冇曬嘅。而家粵語片係做周星馳，咁係咪亦都冇埋嚟㗎？ 嚇！星期日地道影院咯，嗰啲 都變咗咁咯，係咪？係咯，咁大家想欣賞都冇乜機會，係啊，咁所以變咗其實人哋都係經過咗好長嘅時間，慢慢去摸出自己嘅路。咁其實香港就係冇俾機會咯，其實就係個問題就係咁咯，大家冇俾咩機會，係啊，係啊。咁啦，喂，其實真係我哋傾唔完嘅，我哋好多即係我哋自己傾緊一陣呢啲話題都未講啊，我哋直情都係啊， 係啊， 即係到底當其時拍呢個鹹蛋超人嗰個廣告呢係有幾無奈嘅呢，咁其實大家 好無奈呢個真係， 哇，但係其實好無奈，原來梁導演係有好多嘢都唔係可以自己控制到啊，即係啲意思即係佢嗰個係，即係其實有好多嘢係已經拍咗呢，但係出街嗰陣唔同咗嘅，係 是啊， 变成咗我哋而家嘅版本，无奈变成咁。 讲唔讲得噶？你未讲得噶嘛？而家系嘛？ 你会唔会下次同我哋再讲？例如会唔会仲有机会同我哋再倾？ 下个礼拜睇下你得唔得咯？我到时再同你约啦。因为超人嗰单嘢都想倾下嘅。我谂我不过我唔知仲有冇人记得呢件事咧。我唔知 道。我记得，唔好耐啫。根本唔好耐， 因為佢哋落得好快啊，大佬，即係有冇人睇過㗎？其實 有個都知喺單放心，因為名氣好大嘅呢件事，唔係名氣好大，因為首先佢係真係鹹蛋超人嘛，真係急田， 係啊， 同埋實在拍得唔差啊嘛，真係做咗出嚟係喂好做得翻嘅嗰個感覺係嗰、那個特別嗰部分係一啲都冇輸㗎，係啊，咁所以呢個真係好值得講嘅，咁唔止嘅，我哋做好多嘅，我哋傾偈一陣，反而傾咗好多嘢，好多嘢嘅，係而家都未講到嗰啲，我哋仲係講啲好都皮毛嘅嘢，一個。 好 唔止 啦，佢全部都係美國。係啦，咁會唔會嗱？因為今個星期等等睇埋套戲先，咁我哋可以喂又再傾下套戲， 一次過傾下啦，一次過 又繼續講啦。其實只要阿梁導演有時間啦，隨時歡迎。係，其實唔止啊，其實嚟緊仲係下一個 project 咧，都想同大家講下，即係。會有係咪唔係呢個可以promote一聲啦，係咪其實一徵求嘅一啲設計咁呢？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可以睇返GVA Creative 嗰個 page 嘅。咁、其實因為我哋即係托奶啦，因為香港大師嘅反應 OK 啦，咁就下一條都會係拍一啲即係特攝科幻嘅一啲網絡電影嘅。係啦，咁由於呢嗰、那個故事嘅設計嘅透露呢，我唔可以透露太多嘅，即係所以你見到我喺嗰、那個徵召嗰個 page 寫嗰啲criteria 係幾模糊下嘅，係啦。咁但係其實簡單講啦，我係需要一啲機械人嘅機設嘅，係啦，我需要啲機械人嘅機設，而係駕駛機械人嘅機設，而係著上身嘅機械人嘅機設，唔係 CG 嘅。唔係俾人咁講，係啦。咁 人扮嘅，人著嘅，係啦。 人著嘅，係啦。 皮套就係一種皮套嚟嘅，皮套。 係啦，而呢個機械咧係巨大嘅，唔係人一比一等身大嘅機械嚟嘅。 即係大機械咧，就你諗大隻人啊，或者嗰啲咁嘅戰隊機械有啲咁嘅東西。係 啦， 係 啦。咁 就腳住扮嘅。 係啦，咁我就希望有一啲新嘅機設嘅朋友咧，可以 send 一啲報告啊，或者係同我傾下合作嘅。咁呢個就係18年嘅事嚟嘅，咁講明先啦，呢啲嘢係有人工嘅，放心啦。我見好多人 呢 都係 呢、這個 係真 係玩下 好緊要㗎，一定要講㗎呢啲，因為真係好多人成日呢，你知好多啲網絡呢招呢啲嘅時候都冇人工㗎嘛，咁我就即係好鍾意即係講明嘅，咁當然即係希望大家有啲 proposal 就 send 過嚟大家研究一下先，咁呢個就係下年嘅計劃嚟。系啦，冇错。 系咪仲要啲等身大嘅都要噶？系咪要啲？ 系啦，系啦，要等身大。咁其实有两种 大机人同等身大， 系啦， 又 冇错， 再有分类。再等身大又有两种，再分两种系点样嘅？ 系啦，冇错。咁其实佢而家我哋要试嘅就系话一个等身大嘅机械咧，你当系所谓等身大就大个人少少咁多啦，即系动力装甲咁样着上去嘅一个 suit 啦，系啊。咁嗰個呢就分兩種造型嘅，一種造型呢就係、是、一啲好似古代戰甲但係科技嘅嘢嚟嘅，係啦，就即係一啲 mix up 嘅一啲造型啦，一個呢就係、是、一啲軍武風好強嘅，係啦，軍武風比較強啲嘅對比，現代軍 武， 係啦係啦係啦，咁咁都係想睇下大家有冇啲乜嘢 咁比喻係咪有啲似希魯啊或者 Iron Man 啊嗰類啊，你知即係甲嘅意思係嗰啲。 甲會似唔似希魯啊？我覺得如果軍武風嘅話係會好啲，會似啲，係啦，軍武風啊。咁如果你話係真係有啲古代風嗰啲咧，就唔係嘅，係啦。如果真係古代風嗰啲咧，我諗 士甲咁啦，係嘛？ 你有係啦，一件甲咁啦，但係嗰件甲係用即係用科技推用嘅，就唔係 會唔會係白怒火嗰啲咧？即係呢個未來忍者。 啊系系类似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类似嗰啲咁样嘅嘢。咁我 太好早期嘅作品啦，唔知道。 如果系系啦，如果系系啊，咁军武风就系、是、真系少少，可能你去可能你觉得可能系 Metal Gear 嗰啲啊，系啊，有啲即系外骨骼装甲嗰啲咁样嘅嘢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咁样嘅嘢。咁而家其实因为好老实讲嘅呢一个呢啲咁样嘅叫做要求啦，其實係一個少少關節嚟嘅。我係有啲，其實我哋個底運嗰個底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個原因係唔能夠太過，係啦，咁所以係唔好理咁多啦 ，send 咗啲 proposal 過嚟睇，一齊研究一下先啦。 係啦，係再研究大家，係啦，因為我哋聽眾都係唔少人係設計嘅。 系啊，我好希望， 有冇想有一齐， 即系呢句说话，系啦，冇错，不如咁样啦，我哋食人哋大陆嘅资金，反攻翻香港先再谂啦，不如真系咁啦，香港大师都系咁想咁啫嘛，系啊， 系，冇错， 系啊， 好彩呢个嘢倾咁耐就系咩？ 人人不上，即系得上，但系就反攻翻香港市场。 系啊，即系小弟 不过就攞不值，攞 不值， 都俾佢哋睇嘅，不过就希望俾人哋睇之余，我哋唔 係忽略咗香港嘅。 喂，好難㗎，其實 我哋都想話香港人出力啊，大家出力啊。 係啊，即係小弟不才啊，我哋諗到呢個方法啫。如果淨係香港資金真係搞唔掂。 系啊，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讲埋呢度啦，就系好辛苦噶，你哋知唔知啊？即系如果香港大师从来都冇谂过话要俾香港人睇嘅，我特登要将所有嘢转一次繁体版，系嘛？我要将所有入边嘅嘢全部转一次繁体版，又做一次简体版，配音又做一次 ，trailer 又做一次，全部嘢诚意噶咯。咁点解咁扑心扑命都要做一个香港繁体版？系嘛？即系呢个就真系对我嚟讲系一个情结嚟噶，即系人哋冇要求过我做呢样嘢，要做一个香港版。 嗯， 系啊，从来冇要求过。咁点解我要咁样做？ 唔系现场收音嘅，你现场收音定现场已经 讲过？我现场系讲广东话嘅，但系问题系佢入边其实佢有啲电脑嘅画面啊，有啲全部嘢。我都要做兩個版本，即係好似 Pixar 嗰啲啊！ 你意思啦，即係我真係個電腦本來打啲字出嚟係簡體字啫，咁就做兩個版本 嚟打，係啊！你以為呢啲好少嘢？唔係啊，其實係誠意嘅，好大鑊㗎，其實係啊！ 但係演出嗰陣係現場錄音定係配音㗎？即係其實係 現場錄音，現場係廣東話嚟嘅。 反而嗰個廣東話版係，如果以講嘢就反而係原裝， 係原汁原味㗎，原裝嘅反而原裝。咁 反而俾佢大陸睇嗰個就係配音嘅，變翻 係啊！呢個係原因係因為我本人嘅普通話都係好渣㗎，係啊！咁我冇理由去導演嘅時候都導普通話啩？ 係 啊，就係、是、咁樣咯。 咁呢個係好事嘅，即係變咗，其實我哋係可以保留翻一部分係我哋 係啊。我對於香港大師有一種少少嘅呼籲啦，即係講緊就係話。香港大師唔係一個好有budget，而且好多資源，甚至可以形容為一個好少嘅資源啦。因為我哋曾經講少咁講啦，我哋計過條數呢，工學機動隊啊，工學機動隊一套電影啊，係我哋係工學機動隊嘅1%啊，個budget係。咁講緊呢，但係呢，我唔係需要大家去同情，用一個同情嘅心態呢，或者去用一種話佢哋拍得好慘㗎，所以我哋去睇啦，我唔希望大家用呢種諗法去睇嘅，係啦，我都希望大家係睇得開心，或者係覺得係覺得過癮有趣而去睇嘅。咁但係我都亦都有一樣嘢，就係話希望大家唔好即係唔單止我啦，大家我希望大家即對於新人去拍一啲呢啲所謂科幻係有勇氣去踏出一步人呢，其實希望大家俾多少少即係包容啦，或者所謂包容啦，或者係唔好特別踩多兩腳呢，我諗對於呢一啲新人嚟講已經係好大鼓舞嘅。即係可能除咗我啦，我諗好多新人呢唔係咁抵受到嗰種一開頭嗰種非常之強烈嘅挫敗感嘅。係啊，咁我希望大家會即係俾多少包容囉，即係如果鬧嘅，咁大家將個意見係即係點樣講呀，唔好鬧得咁行呢，係留下力啦，係啊，高抬貴手，係啊。 喂，其實鬧唔係唔得，即係鬧係鬧返啲係嘢， 有道理嘅， 係 理性， 有啲位係真係可以改善嘅，咁呢啲 係啊，咪講下囉，一齊傾下。但係即係唔好講嗰啲話，你收皮啦，即係嗰啲就聽得太多啦，係啊， 冇意義啊，呢啲講廢話嚟嘅，其實呢啲係。其實香港呢，我哋本身呢就喺國際間被認為係最科幻嘅城市，你個多套科幻片都用㗎啦，香港水景，大佬佢哋要坐飛機嚟，我哋就喺度嘅，我哋就喺香港。科幻係一個最，即係香港本身係最科幻嘅城市嚟嘅。咁就成環境就搭咗喺度啦 ,ok? 真㗎喎。真係啲大廈真喎，大佬唔係 CG 嘅。係呀。 咁都係囉。我哋行出街啲環境就喺度㗎啦，都唔拍係咪好傻呢，人哋荷里活拉大隊嚟呀，都係拍呢啲嘢㗎。或者嚟日本走過嚟，或者電就呢啲動畫啦，佢咁辛苦走嚟影咗大堆相，返去仲要畫過，佢都係重現一個香港嘅，我哋就喺香港呀，係呀，其實係呀，就用返 D9 嗰個導演嘅一個精神，就係佢要拍南非呀嘛，咁南非原來都係有佢科幻嘅一面呢，就係佢嗰個好似廢墟一樣嘅嗰啲咁，或者好多啲難民，咁你就將佢轉一轉，其實就係一個好科幻嘅極境，是吧， 嗯， 其實我們香港又是另一種，就是一種很未來都市，就是那種很漂亮的大廈，又跟那些很舊或者很貧民那種的地方， 即系哇，真系睇喺其他国家人眼中，佢哋简直觉得呢个系冇可能嘅喎，咁样咁。但系我哋就系一个咁嘅城市，咁我哋点解唔行出街就用呢一场景去拍科幻故事咧？其实真系唔拍真系嘥晒。 嗯，冇错。 系嘛？可唔可以咁讲啊？咁同埋仲有而家嘅科幻都好多系同武打有关，咁我谂。打呢样嘢都系我哋香港嘅强项嚟嘅， 冇错，系啊。 其实所谓超人都系打功夫嘅啫，咁其实喂，我哋其实系有噶，我哋系齐备咗好多嘅嘢噶，但系只不过大家就硬系觉得唔知点解唔去做啫嘛，即系硬觉得唔得嘅，唔得嘅咁样。其实最有 potential 本来就系香港嘅，即系大家唔睇唔到呢样嘢嘅啫，系。 系冇 错，即其实日本，你以为日本就一定系特摄之乡？日本系好似好理所当然，佢哋拍特摄。其实我唔觉得日本有咩咁特别，系啊，唔觉噶。其实我唔觉得日本有咩咁特别噶，只不过佢肯做啫嘛。 系啊， 即如果你肯做嘅话，即好似以色列咁，真系荒地都可以种出嘢嘅。我哋就系唔知点解，明明香港人本来好肯做，本来香港人 就是、你呢啲我都想回应一下，不过有冇时间讲啊？有冇时间咧？ 讲多一阵咧，我哋因为可以再下一集继续噶嘛，你讲开讲埋先，系啊， 哦，讲埋呢度啦，讲埋呢度啦。咁其实你头先讲嗰样嘢咧，我好认同，就系我喺人哋外国嗰啲 YouTube 片咧，睇人哋拍嗰啲扮嗰啲游戏咧，嗰啲Skyrim 嗰啲咧，或者搵个城堡啊，拍攞支弓箭打只龙啊嗰啲咁样，咁你会觉得哇，人哋行出街咧，揸架车咧，可能几公里就有个大草原，有个大峡谷。 系 啊，你会觉得我哋香港冇噶，咁我哋香港有啲乜嘢啊？喂，我啲有啲乜嘢咧？楼下拍咧就拍到咯，我就话喂，呢啲咪就系工学嗰啲好大把拍，喂，嗰种贫富悬殊好强啊，好污糟啊，好黑暗啊，我哋香港，我而家对住嗰啲咪就系呢啲咯，系啊，咁 咩叫楼下啫？咁自己屋企就系啊，大佬 唔使嚟啊。咁就系讲嗰样嘢吓，咁样我哋拍呢啲啊，大佬，咁人哋特登取景都系拍呢啲嘅咋， 即系如果我哋拍呢个所谓银翼杀手啊，虽然我唔中意用台湾名，但系佢哋而家系咁叫，我哋拍银翼杀手嗰同景都悭翻，我哋咪喺嗰度， 系啊，咪就系咯，咪就系咯，咁 女机械人，我咪求其搵条女咪话女机械人咯，一人咁嘅啫嘛。 咁同埋嗰阵有人话香港大师控制即系社会状态啦，咁我嗰阵时有讲过一样嘢嘅，我就系话。我冇好特別去話抽水諷刺香港狀態，係問題係你而家 Cyberpunk 嗰啲古仔嗰啲風格個底啊，個 Cyberpunk 不外乎都係幾樣嘅啫，就係黑暗城市係咪，就係講貧富懸殊，講緊人道非常之唔人道，人嘅價值好低落係咪，咁喂香港咪就係咁嘅囉，唔使 Cyberpunk 㗎啦，香港本身係咁㗎。係啊， 其實嗰樣係大家對一個未來世界一個反烏托邦嘅想像嚟。 係啊，係啊，咁係啦，就係講緊高度發展嘅禍害，就即先至去調翻轉去探到人嘅價值啊嘛。係啊，呢個就係通常嘅 Cyberpunk 嗰啲底都係咁樣噶嘛。我冇話特登嘅，只不過係我覺得 Cyberpunk 嘅風格就係咁樣拍出嚟就好香港，你哋就覺得我係抽象。其實唔係啊，你就算我拍一條香港版嘅鐵甲威龍個底不嬲都係咁㗎，係啊。 点解都系呢啲嘢噶？其实系啊，系啊， 系啊，咪都系社会嗰啲人个道德观好弱啊，好差啊，跟住讲紧可能嗰啲社会嗰啲新闻啊、电视啊嗰啲渲染啲娱乐啊，全部去到啲人嗰啲价值好低啊，全部都系酒，全部都系烟酒啊，烟酒声色啊嗰啲咁嘅嘢，然后冇人去谂咩嘅道德啊，咁不嬲啲Cyberpunk都系咁噶啦，唔系净系我谂。咁你香港 其實知啦，香港係符合咗嗰啲想像，其實嗰個想像全世界想像嘅未來世界都係咁嘅，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如果係反烏托邦嘅，多數 係 咁啦。 就係香港囉，就係咁囉。你自己諗下啦，全香港最貴個地段啊，西九嗰邊啊，香港海旋門嗰度啊，樓下就係果欄啦，係咪？咁仲唔Cyberpunk啊？你唔覺得Cyberpunk咩好鬼Cyberpunk喎呢件事？ 同一個位都係嘅，你可以話係啊，係啊。 唔系咯，你 IFC 对住就系入去嗰啲贫民区啦，落去 就算你喺中环都好，佢都仲系有嗰啲旧嘅屋嘅，即系其实唔系话叫做我嗰度系城市岛咩？你估 唔系咯？系你行跟住你嗰啲穷人系嘛？你穷人行过两条街啊，行过海旋门都有啲石桥拦住你啊！哇，呢啲咪就系好Cyberpunk。我成日觉得有时中国同埋香港咧，有时候我成日讲笑喺 Facebook 咧 po 嗰啲嘢咧。 見到一啲好唔人道啊好鬼恐怖嗰啲嘢就嘩呢件事好 cyberpunk 啊。咁就係好恐怖嘅呢新事嚟㗎大佬。 對中鬼佬嚟講食狗肉都好 cyberpunk 嘅。 早排某間幼稚園呢係秘密咗啲實驗嗰啲細路仔打針啊打啲咩。唔知打啲咩針啊跟住話嘩呢件係咪阿基拉嚟㗎呢套即 係咁咁咁咁呢單又唔知喎即係做啲細路做實驗咁多人間 係啊你冇睇有啲人細路仔死咗跳樓死咗嘛跟住又話佢自己跳㗎嘛芝麻筋 你講嗰單即係話初初就話其實虐待但係其實後面係怪有啲怪啲嘢嘅 係啊啲怪咁唔妥㗎有啲係啊又打針又成㗎唔知做咩又唔身體檢查剝曬衫㗎唔知做咩㗎係啊你 可以相對以前發生過日本嘅一個叫低銀事件即係佢就話嗰個銀行呢有一日有班人衝入嚟話自己係日本嘅即係嗰啲衛生省啊係咪叫衛生省㗎佢就咁佢就話要幫佢哋就是防疫啊但原來打到那些是毒來的。 喔、 真事來的真事來的這個不是講笑。咁他們那時有個講法就是其實他們是731那些的魚黨來的。嘩怎麼看了蒙面超人的大佬。是不是應該手條友企在天台停手了是不是跳來通你去這樣。喂大佬喂其實你聽我嘩這些不是科幻故事其實原來在世界各地都有些這麼即係聽落好開心啲嘢發 生， 唔係淨係我哋中國人有嘅鬼佬都有嘅。我哋嚟緊個禮拜咧，其實有一套HBO 嘅佢叫半 documentary 半電視劇，叫做苦艾啊。即係苦艾其實係啟示錄入面講嘅一粒星嚟嘅，咁其實當然佢呢度就係一種藥啦。咁佢就講翻一個咁嘅即係曾經即係美國做過一個，即係其實就係嗰啲迷幻藥實驗啊。即其實最初是一些秘密製造的東西那那時他是整死了一個如果沒有記錯好像是科學家來的那是真人真事來的、他將那件事拍回出來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很多這些即匪夷所思的東西、那其實只不過呢為我們香港的城市又這麼啱的環境又幾配合到他們即想像中的即那些未來世界那其實我們就已經在一個這樣的地方了那其實我們才是最有成本去拍這個即係拍呢個科幻片嘅，其實 都唔知道應唔應該開心好啊，係嘛？你即係其實有樣嘢咧，就係、 是、我淨 係 講話個同景喺度啫，我唔係話背後嗰啲社會問題啊，有同咁嘅 社會問題啊，個社會問題仲咗好大個掹啦。咁我之前香港大師都有個情節，我同阿恐懼了即係恐懼了我哋編劇啦，傾過嘅。咁而家呢排咧，我哋講翻咧就覺得好巧合，亦都好好笑，就係、是、話個古仔其實係講頭先講啦，就係烏鴉率領一班鐵頭人去拆嗰啲古惑仔嘅家園咁樣啦，就即係拋走曬佢哋，殺切殺趕嘅趕啦。咁由個古仔就係講話，本身咧政府咧就決定咧就有十個月嘅，十個月俾你哋走嘅。但係咧烏鴉一嚟到咧就話，唔好啦，即係我哋唔搞十個月啦，我俾十日你。俾十日你就全部同我走啦如果唔走啊即係當你哋係部門殺啊咁樣類似 咁 樣。 咁樣口面嘅。咁 係啦呢個好爽面我但年幾前諗㗎喎。咁但係然後我其實呢我同阿孔渠要傾我就同孔渠要講十日好似多滯喎不如十個鐘頭啦。跟住佢就話十個鐘頭太假啦邊有咁唔合理㗎。哈哈原來跟住上兩個禮拜低端人口嗰度都係差唔多嘅原來。 因為死啦咁呢個啱啱撞正呢樣嘢嘅時候會唔會搞到內地上映有問題呢雖然係網絡上映啊係啦。 其實有少少關強拆嘛其實有關強拆嘛係啊。 有冇影響啊會 唔會嗱我唔知佢啦。我真係唔知啦。 未聽到有問題係咪 未聽到而家暫時未聽到有問題係啦未聽到係啦。 雖然我拍嘅根本都未有呢件事肯定唔係諷刺佢㗎啦係咪先。 係我有呢件事我拍嗰陣時未有呢件事啊如果我拍嗰陣時有呢件事我分分鐘顛到可能有呢啲低端人口呢啲事㗎。係 啊冇。咪但你個劇裏面有提起低端人口咩唔係話唔係咁啱 啊。唔係我就話冇啊。我嘅意思就係如果真係咁啱我因為呢件事嚟我都真係會影射佢㗎。咁但係冇嘛唔係點啊大家真係咁巧㗎嘛大佬。咁你咁就其實我又唔覺得好驚訝因為係咁㗎喎。 咁其實你話即係去收地呢樣嘢就連我都有嘅即係外國都有啲。 咪就係囉。 係呀係 咪就係囉。 其實 universal 嘅又唔係話香港定內地定邊度嘅。 所以我咪話我所以咪同我同編劇講嘅話即係心裡同佢講返以為十日已經好苛刻梗係唔係啦。 咁結果套戲入邊就十日，就唔係十個鐘。 十日啦，係啦，十日，因為大家都反對啊，大家都話我係啊，大家都話我十個鐘太過誇張係啦，咁但係。嗱，證明咗我啱嘅， 比科幻更加科幻啦，所以就 係、是。係啊，我哋而家原來現實係仲科幻過佢嘅，幾恐怖啊，大佬。 係嗱，咁anyway， 咁我哋香港咧其實係好有成本嘅，其實講成本唔係就係計錢嘅，即其實咧我哋的確係嘅，做一件事咧係計嗱，呢、這個你下次如果佢咁問你，我同佢咁講嘅，嗱你就係講錢啫，其實做嘢就係呢個人力物力財力啊嘛，係。的確你財力上你淨係計財力呢可能你怎買返係平點但係但我哋香港有我哋現成嘅成本咪就係唐景㗎呢啲嘢嘛。 係呀冇錯。 我哋唐景唔使搭喇喎唔使私資喇喎我成行出街就禮㗎喇喎咁可能都加少少嘅加少少私資潤飾下啲招牌嗰啲嘢啦或者。咁嗰科幻感嘅景色其實我哋現成已經有㗎嘛。係囉。 係呀、 啊。咁同埋仲有喎咁我哋要打嘅時候亦都容易搵到人即係可以即係打得或者拍得似打得啦咁其實有時可能你搵啲演員返嚟其實佢唔係真係識打不過佢喂唔通擺兩個功夫動作即係唔係真係叫你打嘛擺個 pose 呀我哋都似過啲鬼佬好多啦。 係呀冇錯。 其實唔識打嘅擺個 pose 啫咁都似㗎。或者如果你唔係喂你真係有個拇指㗎因為有時你教下點樣打即係唔係真係識呀即係有時做啲假動作咁樣即係版本號一嗰啲係最叻㗎啦。即拍嗰啲就係啲演員嘅唔識功夫嘅，但係佢都搞到佢好似踩曬場好勁咁嘅喎。咁有時當然係其實係鏡頭剪接搭救嘅啫。咁你其實都已經好易就拍到好似啲人好好打啊咁呢啲咁。咁其實我哋唔係其實已經比起其他地區拍科幻片已經更有即係個先機啦。其實呢啲已經有咗嘅喎。 某啲有個人係冇講到咁絕望啦。我哋。系啦，即系其实我哋都有好嘅地方嘅，即系如果拍。 但系人力同物力嗰度，我哋系着数咗。虽然喺财力上唔系，但系人力物力嗰度系啊嘛。咁人力物力，你估如果你冇而用钱去搭救翻，咁你咪荷里活不值咯。但系原来我唔使嘅，我就咁已经有呢啲人，我就咁有啲同景。咁呢度悭咗钱，佢哋有冇计到先？ 系啊，咁样咯。 系咯，咁你当然基本嘅一定要噶啦，你做过啲道具，做过啲衫咁呢啲，你点都要噶啦。即系我相信你拍到古装片一样要噶。 我完咗呢个访问，你哋睇完香港大师，我同你哋倾呢个啦，关于钱 嘅。好嘅，好啊，呢个好现实嘅问题嚟嘅，的确。好啊， 系啊。 喂，咁今集就真系我哋真系都意犹未尽，其实都仲系讲嘅嘢，都仲系好皮毛啫，都未入到我哋真系去睇。咁你。下次啊，即系我哋再约时间，如果可以，我哋下一集可以继续啊，好唔好啊？同我聊。 好啊，我哋倾下啦。 呢个嘅特摄经到底香港啊，点样先可以？即系点先可以？我哋终有一日啊，即系有冇机会？我哋有我哋嘅特摄超人啊？系好啊，咁唔该晒，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好啦，就咁啦，拜拜。